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中西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名次。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统计中心苏建廷。首先欢迎一下建廷，你好。 哎，主持人好。 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先请哈建廷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月六月份哈，咱们北京市疾控中心统计的月度传染病发病情况，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2015年6月1日至6月30日，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2种，16772例，死亡15例，乙类传染病报告比前一月上升5.51%，比去年同期下降2.4%，其中痢疾比前一月上升了24.47%，猩红热比前一月上升了7.55%。报告病例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痢疾、肺结核、猩红热、梅毒和病毒性肝炎，占乙类传染病报告总数的90.44%。丙类传染病报告比前一月上升了59.83%，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8.73%。其中手指口病比前一月上升了82.71%，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比前一月上升了42.87%。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病和流行性腮腺炎，占丙类传染病报告总数的99.51%。谢谢。 这是我们的疾控中心给大家统计的六月份整个咱们北京市的月度传染病一个发病情况，说了很多的数字哈，在这儿也想请建廷给我们提示一下，从刚才那一小段数字当中哈，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到了这个季节，我们重点应该预防哪些传染病？ 其实重点还是要控制好口，也就是说要预防肺结核、预防痢疾，像这个其他感染性腹泻，主要是腹泻这类的疾病现在比较高发， 病从口入， 对，病从口入，包括孩子的手足口病现在也是高发期，那么同样也是一个亲属性的传播，也要是那个大家注意好洗手，这个很重要， 勤洗手哈，注意个人卫生。 对， 好的，刚才是建廷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六月份咱们北京市的传染病发病情况，也说到了在这个季节哈，大家要好好的关爱自己的身体，要勤洗手，注意吃上面饮食上面的这个健康。那在一小段片花过后，今天我们的健康北京呢，要和建廷重点来谈一个话题，就是在上个月的月末哈，刚刚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的2014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我们简称健康白皮书当中的关于期望寿命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上个月的月末啊，咱们市卫计委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了2014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简称健康白皮书。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白皮书啊并不陌生，每年呢都会有年度的健康白皮书和大家见面。这个白皮书呢会这个揭示咱们全市居民健康状况和卫生事业发展的相关数据，而且涵盖的范围很广。那今天我们健康北京的重点和大家解读里面关于期望寿命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这四个字是怎么理解的哈。之前我觉得期望寿命就是 我们希望自己能活到多大哈。但是今天跟我们的节目嘉宾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统计中心苏建廷聊的时候，他跟我说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教一下建廷哈，给我们解读一下咱们北京市这个居民的期望寿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我们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具体的数据结果是什么，建廷要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首先呢，我看到了这个白皮书的亮点，因为我刚才也介绍了，其实每年都有这个健康白皮书， 对， 而且这个期望寿命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来，每年白皮书 每年都会公布， 都会公布。但是今年有一个变化，就是咱们发布的健康白皮书呢，是第一次公布了咱们北京市16个区县的户籍居民期望寿命。在这儿我们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期望寿命到底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我之前理解的就不对呢？ 其实啊，人的寿命是与体质、遗传、生活条件等自身条件是有关系的。但同时呢，也受社会经济条件、卫生医疗水平等影响。比如说他有病了，那么去好的医院看，他可能就活的时间久。那么所以很难预计人的寿命。那么期望寿命呢，我们又叫平均的预期寿命。那么我们是指在同一个死亡水平下，那么假设说已经活到了10岁的人，那么他还有可能继续活多少岁？我们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是用来衡量一个人群的寿命水平。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的期望寿命都是指0岁组的期望寿命，因为它是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不受年龄和构成的影响。那么不同地区的平均期望寿命可以直接进行比较。那么就是说，假设以东城区举个例子啊，2014年我们公布的东城区户籍人口的人均期望寿命是84.38岁。那么就是指按照2014年的死亡水平，那么刚出生的小孩，刚出生的婴儿，那么他大概能够平均活到84.38岁。 所以这个期望寿命，如果我们再换个，就是预期寿命，就是 对 跟你现在的年龄相比，比如说如果你生活在北京市或者是生活在东城区哈，我们会有一个大致跟那个平均的一个数字相比，你还能活多久的一个预期寿命的值。 对 啊，是这样来解释这个概念的。而且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预期寿命，其实之前我们在北京市的范围会做一个大的统计，而且都是咱们建廷咱们信息中心这边来出的数据。 对， 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咱们北京市的啊区居民的这个期望寿命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们大概啊，就是从09年公布白皮书以来啊，我们大概每年都以0.2到0.3的水平在增长。那么10年的时候呢，因为是那个时候刚是制定12五规划起，那个时候北京市的户籍人口期望寿命是80.81岁。 八十点八一岁 、然后到现在2014年，那么时隔5年，刚好我们涨到了81.81岁。 正好涨了1岁。 对，5年差不多涨了1岁，也就是说每年大概以0.2的水平在增长。其实这个增长幅度已经是很低了，因为其实期望寿命达到了80岁以后，就是进入了平台期，已经增长比较缓慢了。大家都以前都说人来70就是古稀了。那么80岁其实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寿命了。那么去年呢，2013年是81.51岁，2014年比2013年涨了0.3岁，大概是这个水平。 是到了80岁往上啊，其实就是进入一个平缓期了，它增长的幅度不会太高了。但是我们还是在以每年0.2到0.3岁这样的一个数字在往上增长，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像期望寿命一般而言可能会受什么样的因素来影响？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期望寿命在逐年上升？ 这个期望寿命啊，它是一个衡量地区社会经济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呢，在很多这个报告里面，包括国际评价里面，它是一个通用的评价居民健康水平的指标。那么它平均期望寿命的高低，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人口健康素质的高低。那么一般来说，如果说这个地区自然环境好，那么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医疗条件优越，科学文化素质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那么它的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就较高，那么反之就是比较低的。那么像世界上面，日本是公认的期望寿命最高的国家， 那么他除了上述的这几个，就包括说他自然条件也好，社会也比较稳定，那么经济属于发达国家体，卫生条件也比较好，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人口老年人特别多，也就是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那么现在这个期望寿命达到80岁以后啊，这个人口老年人越多，活的寿命越长，那么我们的期望寿命肯定也就会越长。 嗯，所以期望寿命上升，其实从某一个程度上也意味着说这个地区或者国家老龄化的程度要高。 对， 可以这样来理解。嗯，好，那刚才呢建廷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期望寿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其实也谈到了它到底受哪些因素的影响。那可能有的人好奇了，说你看以往我们指出咱们北京市的一个居民的期望寿命，为什么这次呢要第一次公布整个全市16个区县户籍居民的期望寿命，为什么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更细致的划分，而且统计的这个情况包括方法是不是很复杂，能不能通俗易懂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简单的讲，计算期望寿命它有两个数据库，那一个是死亡的数据库，一个是人口的数据库，那么只要控制了控制了人口和死亡，那么这个寿命就是准确的。 嗯， 那么为什么首次公布了16个区县的指标呢？是因为其实各个区县也都有需要横向或纵向比较的这种需求。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15的时候温总理说要期望寿命增长1岁，所以各个区也都希望能够知道一个本区最可靠的期望寿命到底应该是多少。那么所以到了2014年呢，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出16个区县的这个期望寿命。 嗯， 因为我们在死亡的水平上，我们16个区县都有漏报，就死亡的漏报调查，所以我们的死亡的数据是越来越准确的。那么人口的数据呢，就是我们主要采用公安局提供给我们的百岁，就是年度的百岁表。那么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各个区的人口的状况，那么进行一定的调整。那么通过这种合理的方法，同时呢，我们也请了很多专家来论证认可。那么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首次公布了16个区县的这个期望寿命。那么同时呢，按照这种方法，如果说这个在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并不是很大的前提下，那么包括人口和死亡结构也不会很大变动的情况下，我们会沿用现在我们的这种方式来公布这个各个区县的期望寿命。 哎，等于一方面哈，各个区县的居民本身有这样的需求，想要了解自己生活区域的这个期望寿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 另一方面呢，咱们市疾控中心的这个信息统计的客观条件也成熟了， 对， 也可以实现了，所以今年我们首次做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统计，然后包括报告的这个出台啊出炉。那在这儿给我们解释一下吧，最终呈现的这个数据结果是怎么样的，咱们北京市各个区县的各自的水平如何，又该如何理解我们最终呈现出来的不同的这个期望寿命。嗯， 现在这个北京市的期望寿命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北京市2014年是81.81岁，那么男性呢现在是79.73岁，女性是83.96岁。 嗯， 还是女性活得更久一点啊。 对，好像一直以来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对， 女性的期望寿命更长一点， 更长一点点，大概就是3-4岁的水平差。 嗯， 那么目前呢，北京市已经达到了国际发达国家的水平。 嗯， 那么与国际的城市像纽约、伦敦、巴黎这些就国际城市已经相近了，那么也是为北京市建设了这个世界城市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那么在至少在健康指标上已经打好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而且刚才建廷也说，其实在国际上对于期望寿命也是一个衡量的重要指标。 对， 来衡量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它整个的一个经济水平发展水平。嗯， 对，所以北京市的这个指标呢，其实现在北京市各区县的这期望寿命的分布也是符合这个期望寿命的这个像这个自然条件好、社会经济发达就越高的这个规律的。 嗯， 那例如像这个首都功能的核心区，就东城和西城啊，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高，那么人口老龄化也相当的严重，因为我们公布的是户籍人口，所以这个就是在东城和西城居住的户籍人口的老龄化是非常严重的。 嗯， 那么所以他的期望寿命达到了84.多岁，那么他已经与上海市的这个徐汇和黄埔基本上是持平的。 上海市也有各个区的这种， 上海市 有一些区会公布 啊、 哦、啊，对。然后呢，但是和国际上比呢，它基本上和香港、东京。嗯，水平基本上是接近的，就东城和西城啊， 和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其实是水平一致的， 期望寿命的水平是一致的。 嗯 啊，然后像这个功能拓展区，就潮海峰还有石景山，它存在着一定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经济发展水平呢也比较高，那么它的期望寿命呢就和国内的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基本上是持平的，像苏州啊、杭州这些地区。那么还有像和国际的一些发达国家，例如瑞士、法国、意大利等也差不多。 嗯 啊，但是就是这个功能拓展区现在基本上它的期望寿命都在81点多岁到82岁左右，也和北京市的水平差不多。 就是北京的平均水平， 对， 是差不多的。 就其实就是功能拓展区的水平差不多。 嗯。 然后这个城市发展新区呢，就咱们通常说的近郊，像什么门头沟啊、大兴啊、通州啊这种地区。嗯，它比北京市稍微低一点，大概80岁左右。那么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水平呢？其实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属于稳步上升的阶段。那么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还可以，不是那么的严重。所以它的期望寿命呢，比北京市的平均水平稍微低一点点。那么已经达到了国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例如韩国、德国、英国等等。 嗯 啊，但是生态涵养区就是咱们通常说的远郊区县。人口结构呢是很稳定的，它这每年的迁入迁出很少，人口增长也很少， 就是人口流动相对要少一些 ，对、嗯。然后社会发展水平呢一般，所以它和国内的一些发达地区的省会或副省级的城市是基本持平的，例如这个深圳、武汉等等这些地方。 那具体数字是多少？ 大概在70到80岁左右。 啊、嗯、 啊。其实北京 也没差多少， 也没差几岁、 嗯、 但就是东城西城特别高，然后其他地区呢基本上差1到2岁左右。 嗯，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数据统计，然后再有一定的这个方法，最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数字。那刚才建廷也给大家解读了该如何理解，并且做了一个横向的比较啊，跟这个一些发达国家，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大家公认的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那整体而言呢，给大家再这个总结一下哈，就是咱们北京16个区县的户籍居民期望寿命大致的情况，就是东西城居民的期望寿命最高，超过了84岁啊。那紧随其后的就是海淀啊，那像平谷啊、密云啊，相对低一点，但是也是在79岁左右， 79岁以上 啊，所以还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有的人会说这个期望寿命统计出来是不是，比如说我这个有一栋，我搬家了啊，我从那个小的时候，比如我在门头沟生活，那我这后来上工作了，我现在住在东城西城了，那这个又该怎么统计？这个会有影响吗？ 其实啊，这个期望寿命更是一个政府的指标、 嗯、 那么它也就是说是一个地区区域性的指标，并不会说我今年在东城，然后明年我觉得说这不，我今年在延庆啊，明年我觉得东城高啊，我要去东城，但不会说你搬到东城了，你的寿命一下就到了84岁了，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嗯， 那么就是说它是指着说，假设说你在这儿生活了很久，那么你享受了当地的福利，那么包括卫生服务条件，包括你享受了这个社会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福利，那么你就有可能能够达到我们这个期望寿命这个数值。 嗯，所以这样来客观的来理解啊，这也是给大家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期望寿命。我想加问一句，咱们北京是全国期望寿命最高的城市吗？ 北京不是，上海比北京还高1岁左右。2014年应该是82点多一点 啊、 对，比北京大概高0.5左右。 而且这个期望寿命也是每年会发生变化的，不意味着比如说今年东西城是84岁，明年还会继续保持或者上升，也可能会下降，这是会变化的吧？ 这个东西城啊，它现在已经到了84点多岁，它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值了。 嗯， 所以说呢，未来我们不保证这个数值一定会稳步上升，它有可能会出现波动，因为目前呢，在这个东京啊，日本东京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它的期望寿命自从上了82岁以后，就一直属于波动性上升的阶段。 就可能某些年会有略微的下降，它不一定会一直属于上升的趋势去增长。 嗯， 所以大家也不要那个期待我们的期望寿命会一直不停的涨下去，因为这个不太符合规律。 嗯，是，所以大家要客观的来这个评价一下哈。虽然我们说可能老百姓也会理解说这期望寿命是我们都有个美好的愿望，我们希望自己都能够这个，咱们中国有句老话，长命百岁， 对， 对吧，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啊。当然呢，这个刚才建庭也解释了，我们说的这个期望寿命是从政府层面，从国家层面，它来衡量我们这个地区的人民的这个健康状况，还有这个城市发展的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指一个预期寿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数值，和我们所期望的那个其实是两回事儿啊。 对对。 当然，大家还如果我们都保持良好的这个心态，对吧？然后这个生活规律啊，作息规律，身体健康，大家共同努力，其实这个数值还是有望上涨的 啊。对对对。 嗯，那我再追问一下啊，其实刚才说了一下咱们北京各个区县的情况，那为什么核心区的居民期望寿命它是最高？这在世界范围而言，是不是也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 这个就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说过啊，这个期望寿命呢，就是它是受这个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条件，还有主要是经济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很大的影响。 嗯， 因为你这个人他如果生病了，那么在一个偏远山区去救治和在一个很大城市，那么在三甲医院去救治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那么他生命能够维持的年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东城和西城呢，它其实上集中了咱们北京市的很多优质的资源，那么它社会经济也比较发达，那么它的这个医疗卫生水平也是公认最好的，对吧？那么所以呢，这个东城和西城它期望寿命是最高的，这也是就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它和这个国际上的这些包括上海市，刚才我说和上海市的徐汇区、黄浦区也是上海经济发展特别好的区，这个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嗯， 那么所以期望寿命，如果我拿一个期望寿命去对比，那么我需要去找和我经济水平差不多的这个地区去做对比，这样才有比较的意义。 嗯，所以这样是找这个水平相当的，然后客观条件都基本上差不多的情况，然后 去 来做对比。OK， 对， 好了，那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哈，我也看到了咱们这次的这个健康白皮书当中也说到了跟咱们期望寿命有关的，目前每五个北京人当中其实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其实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期望寿命的不断的这个提高，其实也间接意味着我们老龄化 越来越严重了。 而且呢，癌症死亡率也是再次升高，连续8年位居居民死因之首。 对， 所以解读了这么多，最后我想请建庭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家到底该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个健康白皮书，尤其是里面提到的跟期望寿命有关的这些信息和内容。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健康白皮书它公布了一些和北京市相关的，那么和居民息息相关的一些健康指标，那么大家通过这些指标呢，能够反映北京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居民的一些健康状况，那么同时呢也能反映出我们北京市在建医院，那么我们在改善环境，那么能够带来哪些卫生方面的红利。那么期望寿命的增长，那肯定也和这个医疗卫生条件不断的在改善，那么包括我们的空气，我们的蓝天数越来越多，肯定也会对我们的期望寿命是有影响的，那么也会促使着我们这个期望寿命也会逐渐的在提高，那么大家的生活的健康也会在逐渐的提高，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就是不管怎么样哈，我们每年到了咱们健康白皮书向社会公众这个公布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应该关注一下， 对， 了解一下，看看这一年咱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大家的居民的这个健康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 水平？ 哎，又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那落实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身上，就是大家也可以反思一下过去一年自己整个这个生活状态啊，身体状态怎么样？而且呢，同时也提示大家，其实我们现在一方面这个期望寿命提高是好事儿，大家觉得啊，这跟我们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在提高是有关系。但另外一方面也在提示大家，现在这个老龄化的一个问题哈。 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话，这年轻人也应该多多关注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啊健健康康的，明年再到我们这个期望寿命公布的时候，能还会有一些好的变化哈。明年还会出十六个曲线的。 明年还会，我们大概以后会维持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持续关注。 对，谢谢。 好，也谢谢建廷今天做客我们的健康北京节目。那针对咱们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也就是健康白皮书当中其他的一些跟健康有关方面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健康北京当中和大家来持续关注。那最后呢，再次感谢建廷做客节目，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的健康北京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苦苦隐藏的心事。 勤劳了。